天凤姐的代笔呢又爆出新的猛料，那读者呢也无需感到惊讶，毕竟从文艺作品到现实的世界，从虚构到现实，反转都已经成为我们言说的主要的主流的语法。唯一笃定的是，如果所有凤姐都消停了或者消失，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好吗？我想未必吧。 花瓣飞回去，放下你容颜，时间它回去，赶上了昨天，回到那一年你身边，我正在重演沧海桑田，眼泪跌不舍，只能隔远你温柔，曾说再见，永远还有明天，回到那一天初见面，慢动作将深刻愈合，你把绿色归还给沙漠，快乐还给你的酒窝，你依然把我遗憾，有缘吗？能遇见就是缘，哪怕就匆匆一眼，我们注定要相恋不改变，思念像无情红线，轮回怨气再不灭，今生等待你出现到永远，将伤口愈合，雨把绿色归还给沙漠，快乐还给你的酒窝，你依然把我遗憾，点圆满能遇见就是缘，哪怕就匆匆一眼，我们注定要相恋不改变，像无情红线，轮回怨气再不灭，今生等待你出现到永远，一见就是缘，哪怕就匆匆一眼，我们注定要相恋不改变，像无情红线，轮回怨气再不灭，永远对你眷恋到永远。 笑着开满青春的四季，为了他我们彼此发脾气，为了他我让你更努力，花儿哭着让我们没有再继续，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，像青春的岁月还停在脑海，你的梦里有没有他的裙摆？

收集无数春天的